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坐。上个星期呢是讲到第四卷刚刚开始、啊、第四卷呢就是富流罗尊者呢是听见佛讲这个四科七大皆是异类众生，因此呢他就发生疑问。第一点呢，他说这个异类众生既然是清净本源，为什么忽然产生这个生活大地呢？其次呢，他又认为四科七大性呢都是周遍法界的，但事实上不是、哦、事实上水火不容的、哦，等法解释完之后呢，他又为意、哦、既然是说从增起妄，众生呢是从增而自性而起这个妄想执着，法呢就正了增而自性了，几时又起妄啊，几时又做众生啊，因为他提出疑问呢，我真的不知道这些问题是怎样了，请佛慈悲、开示啦。因此今晚呢就讲到法呢开示这个富流罗尊者以是世尊，告富流罗及之回中流尽无学知阿罗汉，而来今日普为此会先圣而中增圣而圣。讲到这里，以是是当这个富流罗尊者述而启请的时候，因为他心中呢是有这个迷魂，是没有办法呢是显现这个真性，因此他求佛呢是慈悲扫除他心中的疑魂，令到他的智慧光明显现、哦、因此佛呢是就为大众，为他为富流罗同为大众呢是流尽无学。大家知道流尽无学是指什么了？流尽无学呢，漏盡即是憤怒的漏已經盡了，所作已笨，再不需要學了、这個呢就是阿羅漢的地位、啊、在智力方面講，阿羅漢呢已經達到目的了。因此呢法呢是為他這一班人、啊、是再講下面的道理。知阿羅漢呢是总括呢是1250个上垂众、啊、已经证了四果的小乘圣者，这里是讲出这个听法之机。而来今日普为此会先圣而中增圣而替呢，就说今日、啊、法所讲的呢不是以前所讲的那么浅浅那么简单了，今天所讲的呢是很深奥而且很事性的法。圣义呢有四种、啊、有四种。第一种呢是世间圣义，世间法都有特别事性的东西的、哦、世间法是什么叫做事性呢？即是说世间法所有的知识学问呢、哎、都是法法最是性。法呢是将他的知识、哎、去为我们众生解释。解释什么？解释宇宙的真理。宇宙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因缘所生法。哎、这个讲俗替你、哎、无论五阴也好，六入也好，十二次十八界都好，都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而那因缘别离呢，这些法呢就不存在的了。所谓有因有缘集世根，有因有缘世根灭、啊、世根通通是因缘而生的，这个是属于世根的圣义。这些道理是不是法呢都讲不到的，所以叫做圣义、啊、第二种呢就是道理圣义。道理道呢是指这个四圣谛苦集灭道四种道理， 这四种道理呢是讲世间和出世间所有因果的道理、哦、这些因果的道理呢就是法，然后明白得清楚，法不但明白一切法是有意是因感意是果，而且呢是知道有现报、有将来报、有生报、有现报、有未来报、有通于三世。好多人呢佢都信因果，亦都明白哦，都係有呢种因就有呢种果，但係佢唔明白通于三世呢、唯有法嘅智慧呢係能够视穷三世，横遍十方，所以呢就世间因果同埋出世因果都好明白呢种道理，能够讲呢啲道理嘅叫做道理圣言。咁讲呢啲道理，世讲呢个道理点咧？咁啊，明白呢个世间同埋出世因果咧，就可以止恶行善。止恶行善咧，就可以修行啦。修行咧，就可以断烦恼。啊，证呢个真空涅槃嘅道理，呢种叫做证得圣言。哦，呢度少咗个三字啊，第三种系证得圣言。明白咗因果嘅道理，就去修二是因，感二是果，修法法咧就可以断除呢一两种执着。咩执着？冇我执同埋法执。各位，你有冇我执啊？有。有冇法执啊？有，系嘛？你话你问我咧，我都话 yes。冇。如果我系话断咗法执我执咧，咁我就系讲妄语，因为凡夫话点可以断我执法执嘅？阿罗汉断我执，菩萨断法执啊。咁咧，因为有我执法执咧，冇办法系证得呢个真义嘅道理。如果能够断咗我执，进一步断法执咧，就可以证得呢个真义自性嘅道理。呢、这个叫做证得嘅圣言。呢、这个第二点咧系阿罗汉境界，第三点咧系菩萨嘅境界。第四种咧，圣义圣义，圣义中嘅圣义，就系、是、指呢个第一二谛嘅道理。第一二谛讲乜嘢咧？系讲万法为心，一切法都系为心所现嘅，心外咧系无法可得。呢啲系圣义中嘅圣义，就系、是、法嘅道理。哦，而家咧法许可为法会大众先圣义中增圣义谛咧，就系、是、呢个第四点圣义圣义。哦，咁为乜嘢法要讲呢个圣义中嘅圣义咧？咁目的咧系令到啊呢、这个法会里边啊嗰啲定性声闻咧，能够回小向大。回小向大是什么意思呢？他最初呢是修这个修学这个小乘法，但求自利。现在呢知道哦，只是自利，自私自利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呢是自己有苦，他人更加痛苦、自己要快乐，他人亦需要快乐。我们应该呢是推己及人，去讲法的道理给人来听，令到其他的人呢都能够同时咧离苦得乐，这个就叫做回小向大，发菩提心。咁法为乜嘢要讲圣义中嘅圣义咧？就系、是、为咗令以回中定性声闻及诸一切未得而空回向上乘。哦，阿罗汉等皆得一乘，皆获一乘，寂灭场地，生阿莲欲，正修行次。呢、这个就系法。说这个增圣义谛的目的、显示呢这个是令大众得益、已经证了阿罗汉果的人呢沉空寂寂，不肯发心入这个作利身，这个叫做大定性声闻。什么叫做沉空寂寂呢？自己呢沉醉在这个空的理性里面、执着呢个寂灭嘅境界，唔肯放弃私人快乐嘅境界，去为众生而受苦，呢、这个叫做定性声闻。哦，咁法咧，今日讲呢个圣义咧，就希望呢一班人啊， 同埋呢一班已经证咗声闻而唔肯回小兄弟嘅人，同埋一切未得义空回向上成、未得法空同埋我空嘅人，都能够回小兄弟去追求呢个上乘佛法。阿罗汉等就系话呢啲人啊，呢啲未得义空回向上乘嘅人嘅阿罗汉咧，而家今日听咗呢个圣义中嘅圣义咧，就可以获得一乘直灭上地啦。一乘直灭上地啊，呢个一乘咧系属于系二类嘅境界，所以系属于最上乘，最上乘。亦即是一法乘，乘法的乘。我们知道法法总共有多少乘啊？有多少乘啊？五乘，是的。人乘、天乘、辟支法乘、阿罗汉乘、怎么样？菩萨乘，五乘教。五乘教之外呢，五乘教都是虔教，五乘教之外呢是有一乘教，就是一法乘、即是大乘，纯粹大乘。法呢今天以平等的大慈大悲心、是普惠这个法会里面讲这个真正的圣义的了义大教。目的是为什么呢？是目的是令无论是定性声闻也好，或者是回小向大未得义空的菩萨的阿罗汉也好、或者、已经发菩提心的虔诚菩萨，或者未发菩提心的人天大众，都令他得到一乘的直灭上帝。这个是说法的目的。一乘直灭上帝是指什么呢？是指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又指什么？一真法界即是法性，即是二类众生、亦即是我们众生本具不生不灭的本觉的理性。因为本觉的理体、是直现不动，是灭而无生，所以呢亦即是三二类众三体离，是二类众现三体离。若果我们能够先明白了这种道理，然后以这个不生不灭心去为本修因，那就可以形成果地的修正、所以说、直灭上帝真阿莲欲。阿莲欲是印度话，翻译中国呢叫做又有个名叫做阿难欲，翻译中国呢叫做离牵留持，亦是叫做寂静持。咁讲到呢个寂静持同埋牵留持呢，法教呢是好注重呢个心境。譬如话我哋呢响个一对音乐响度播送一对音乐，咁我哋能够做到咧咁嘈吵嘅环境咧，而不为景所动咧，呢、这个都系寂静。假使跟我哋啊闭门家里坐啊，咁咧我哋嘅心咧就去游横世界。想到香港怎样，想到美国怎样，哪里的东西好吃，哪个人是对我好，哪个人对我不好，想到这些东西值不值灭？不值灭、自己吵自己、自己令到自己烦烦恼恼。所以真阿莲欲就是讲慧心、是心中是寂静，然后才是寂静。如果心不寂静呢，你就算好静好静的环境呢，你都没有办法令到自己的心安定下来。如果你有这种修养、修学法法，修到呢分分钟都是在个定之中呢，那呢你就算他们在吵吵又好，做什么都好，你都会做你的事，好定的、 所以呢一个人呢是注重个心的内个人内心的修养啊，不是讲外境，这个能够个心这个心中去寂静呢，这个呢就真正修行的事。如果不能够做得到心寂静呢，是不是真正修行事。所以古人说行亦善，坐亦善，动静以然，体安然，动又好，静又好，讲说话又好，自己的心都是很定的。这种就是修行达到最深的境界了。那法话，我现在为你们是讲这个圣义中的圣义，目的是为什么呢？是想令在法会大众定性的声闻，或者未得义空的一虔诚的菩萨都得到一成的直面上帝真阿弥陀若正修行持。那你现在呢就应该俾心机听了。俾心机听，我呢就应当为你讲。咁富流罗等呢音法发音默然成听，法既然许树许可为佢讲真正修行嘅事，咁佢当然係好欢喜，所以呢係唔敢再吵啦，唔出声，好静咁，好诚恳咁样係听法所讲呢个真正嘅修行事。真正修行事就係真修，梗非言修，唔係言修啊。你哋答过呢个问题呢，乜嘢叫做言修，乜嘢叫做真修，记得吗？言修呢係由烹言心去修行，未见到自性。真修呢是见了真义自性，是不会用烹然心去修的。如果见有修有正，不是叫做正，不是叫做真，必须要达到孟法慧心，知道呢是一切法根本就不生不灭，这个以这个不生不灭的心去修这个大定呢，然后叫做正修，这样才可以契入这个不生不灭的本觉理体。进一步呢，依这果而起这个因，由这个因而契这个果。怎样讲呢？由这个不生不灭的性而起这个修行，由这个修行不生不灭的行呢而契入这个不生不灭的性，叫做正修行持。法言富流罗意以所言清净本言，云何发生，生何大地，以上不问，而来宣示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富流罗言伟言世尊，我上问法，先是施语。法言富流罗是法叫富流罗，富流罗的名字。为什么？因为富流罗呢是变了是现在这一段的经文的东基藏了。记得吗？这部经一开始呢是谁个做东基藏啊？阿难，是啦。但现在呢因为这个富流罗问嘛，提出问题嘛，那法呢就对着他来讲，是他是东基藏了，所以法呢就叫一声富流罗，好像你这样说，因为富流罗前面问嘛，既然是清净本愿，云何不发生，生何大地呢？所以法呢现在说，好像你这样说，你问我清净本愿，云何发生，生何大地，我又问回你了。法呢就说，我问回你了，你上上跟随我的，你是我上随众，咁我凡系所讲嘅嘢，你都听过噶啦。咁你系咪问到二来事事都系咁话呢？话乜嘢呢？话性觉妙明，本觉明妙。系你听过呢种道理未啊？咁富流罗话系啊，世尊，我成日都听佛讲呢种道理噶。好啦，咁乜嘢叫做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呢？咁性觉是指我们真义自性，真义自性是无能所的，是绝对待的，这两句话不需要解释了，是不是？ 冇能所嘅，能见所见就有能所。增二自性冇话，增二自性系能见外边嘅境界系所见，冇对境嘅，系绝对待嘅。佢个本体咧，本嚟就系妙，本嚟就系明。点解咧？咁直而上照系妙明，哦，照而上直咧就系明妙啦。因为这个增二自性的理体是天然本来具足的，不是修然后得的、哦、未涉时用，即不是说由人工是制造出来的，本来就是照而上直，所以叫做明妙、啊、这个众生本具的真心虽然是明是不同，但这个真心呢本来是直照照义直明呢，是以法相同的，因此叫做妙明明妙。富流罗就答了、啊、因为法呢是问富流罗嘛，他说你是摄法人中摄法第一，在佛弟子之中是摄法第一的，你究竟、啊、听了佛讲完这些道理之后，你就会跟其他人讲啊，你是法第一嘛，咁当你要同他其他啲人讲法法嘅时候啊，系讲到呢个性觉妙明啊，本觉明妙呢一个时候啊，你嘅意思究竟作乜嘢？点样解释咧？咁啊，究竟系呢一个性觉本嚟就系明嘅啊，本嚟就系明嘅，但系咧。叫他做觉，所以叫做明觉。讲他做觉呢，他明就包括在其中了。啊、或者是改他觉呢、啊、就改了这个妙明了。哦、那明妙是在这个照而上直来讲。啊明妙明呢就是直而上照来讲、哦、他说法问富流罗，当你为人解说这两句说话性觉妙明本觉明妙的时候，你的意思究竟是怎样呢？是不是说这个一讲这个觉的一讲这个性觉本来是明的，只是讲个各字，只是讲各字，个命就在其中。改这个各呢就改了这个妙命了。抑或是这个性觉本来是不明的。一个命一个不明，本来是不明的，但必须要后来呢加个命来照应这个各，然后才叫做明觉呢。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佛性本来是明，本来是妙、啊、不过呢只是说觉呢就叫做一个讲一个字呢就包括明在这里、啊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哦、我们佛性没有这个明的功能的，不过呢后来人工呢加个明照下去，即是等于这个室呢是黑暗的，后来呢开了眼灯这个室就光明了，这样叫做明妙。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是觉悟的境界，一个问题呢是迷失的境界，你们说哪个是正的哪个是迷的？第一个问题是正的，第二个问题呢是迷的，即是说我们的佛性本来是明本来是妙的，不假造作的，不假造作的叫做性觉明妙、啊、本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如果你说我们假造作呢是怎样、啊、依他起性、啊、一念妄觉、啊哦、然后呢有见分相分、啊、这个就迷的了、哦，你说要加个名这个，现在呢我们众生之所以迷增起妄、啊、轮回六道，现前就是因为后来这个问题要加个名录这个国，然后才 叫这个名国、啊、富流罗答了、啊、看他答怎样答、啊、他说若此国体、啊、 不更加明呢就叫做觉者呢，咁呢个就只有一个开明啫，冇实际作用嘅。呢个系答边个问题？答后边呢就答前边嗰个问题。答到后边嗰个问题去啦。哦，答咗迷嗰个问题去啦。哦，咁系咪富流罗真系咁蠢呢？咁系咪啊？事然待我哋答啊，我哋咧梗系话啊，如果我哋本体本觉理体啊，如果唔加个明来，即系等于呢个暗室，如果唔加眼灯落去，边度有光明啊？咁一定要人工加个盏灯来先有明啦。咁咁啊，实际上咧系唔知道啊，呢个本觉咧就系真觉。啊！若果喺本觉之外啊，另去加个明去要照依呢个本觉嘅话，咁就属于妄明妄觉啦。有所作为，有所作为就咪真嘅啊，就有生，有生就有灭。咁咁显然咧，富流罗咧答错咗啦。嗱，我哋要明白。这个众生本具的法性呢是跟以法呢是同一样的，跟以法所证的是一样的。那法所证的觉、啊、是不是有命呢？有，本来是有的，是我们众生所卖的又是这个本觉，这个妙明明妙的本觉。法所证的呢也都是这个妙明明妙的本觉，是众生迷，所以就枉受生死咯。发觉悟呢，所以就得到上落我证啦。因为迷悟的关系啊，就有众生同埋法的分别，因此法呢就赖呢个世界为众生说法，目的是令到我哋觉悟呢一个个性，证得本个理体同依之法。所以这个理呢是佛所上讲的，富流罗是常常听的。所以他说富流罗答是啊，我常常听到啊，你常常听到佛讲的意思是什么？结果呢他答错了、哦、那答错了又怎么呢？法咧就破啦，佢话如果啊吓，如果系好似你咁话，若呢个个性若果系无所明嘅啊，咁就叫做无明咯，无明之觉咯。如果我哋本个内具足嘅个性系无明嘅，系冇明嘅，要加明呢个嘅，咁就叫佢做无明之觉咯。啊、无明之觉呢就必须要加个明而照依这个觉，咁然后先叫做 明觉啦。但是你又不知道，若果有明啊，有所明啊，有所呢就必有能、啊、有所明呢必有能明、啊、能明就是心，所明就是境，心境力现的时候能所相对，这个时候呢已经不是法的直灭的境界了、哦、已经不是直照不二的真真正正的觉性了、哦、明白吗？那法呢又怕富流罗说了、哦、如果不加明依觉、啊、有所就不是真觉啦，有所明，加个明依觉就有能明所明，有所明呢就不是真的觉，这样、啊、或者可以说无所明就是真觉咯、啊、有所明不是 真觉嘛，反过来无所明应该是真觉了。法话都不啱啫，所以法就再破，佢若果是无所明啊，呢、这、一个就是个体的话，咁呢一个个体呢吓，呢、这个无所明是真觉，不应该讲的。点解啊？如果是呢个无所明就叫做个体呢，就不是妙明 的个体，而是晦昧无的无明了。既然成为无明啊，当然又不是本个浸然妙明的真性了。因此讲有所明或者讲无所明，都不是真觉，都不是本来具足的妙明。即是说妙觉明性呢，是离一切名相，不可以说是有所明，亦或无所明。为什么？因为它是不可思议的。明而非明都不啱的。为什么？因为觉性现已道断，心行次灭。昨晚讲过，离四盖，自白非。讲都唔啱嘅，唔应该讲嘅。哦，呢个系冇对待嘅境界，就显呢个一乘妙法。一乘妙法就冇需要讲嘅。三乘五乘就可以对治。有你有我，有善有恶。一乘妙法咧，离一切相。离一切相就系乜嘢？即一切法，即咩法？就系法法。哦。所以妙觉明性呢，是离之明相，没有明相可得的。那根治呢，法就讲到很深的道理，今晚的东西很深啊。哦，怎样讲呢？就是讲这个众生世界业果相续。这个是什么？就是宇宙的起源。哦，宇宙的起源。关于宇宙的起源呢，很多科学家、哲学家到现在都不搞得想得清楚。有些讲唯心论，有些讲唯物论，有些讲三物二元论，哦，有些是讲自己的论，不懂讲，不知道，所以呢是醉生梦死啊，懵懵然而生啊，迷迷然而死啊，为乜嘢而生，为乜而死，根本就唔知道啊。但系佛教咧就系，是，研究呢个宇宙嘅真理，宇宙嘅真理咧好多经师都讲到咁，但系咧有啲咧系好偏啊，偏一边吓。嗱，譬如《金刚经》系偏于呢个真空妙理。《法华经》是偏于这个佛性上智，《涅槃经》是偏于佛性上智。哦，但是这部经呢，就从这个真就讲到妄，从这个妄就讲到真。哦，讲完之后呢，又怎样讲到呢是迷真起妄，又讲到呢怎样反妄归真。这部经就讲得清楚了。但如果你突然跟来听呢，真是你不知道我坐在这里说什么。是不是？但如果你俾心机留意咧，听完又听，再俾心机睇下笔记，再留意听，听多几次咧，你哦，你都成为宇宙的帝国，你都会成为国者啦。嗰阵时候啊。